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现在家里呢有很多的旧手机，旧手机有哪些用处呢？如果有一台 3.5 寸以上的屏幕且带 GPS 功能的旧手机，再买个车载支架和点烟器电源，就成了一台车载的导航仪，是不是不知不觉又为你省下了几百块钱呢？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那灿烂的夜空，都会感到那里充满了太多的梦想，告诉自己生命就像一场，就像一场比赛，不争取就一定会失败，不能再等待，不会再失败，不能再等待。每当走在行人的街头，望着那茫茫人海，我都会感到自己是为你存在，告诉自己这就像一场一场比赛，我要让那温暖的声音精彩，每个人都会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徘徊，每个心都曾经问人狂着摇摆，我们都在进行一场一场比赛，就一定会一定会失败，不能再等待，不能再失败，不能再等待等待。 向前走，脑海中有欲求，好与坏都抛在脑后，婉转过后，或许梦想就在下一个出口。谁敢说永久？追求城市，心如退缩。寂寞，不要空腹退后，总会找到属于我。

子学点音乐会更聪明，你相信吗？美国的一家大学呢，对多名高一的学生进行了跟踪的调查，这些学生当中有一半每周会进行2到3小时的乐器学习，而另一半呢，在同一时期没有进行音乐学习。3年之后，结果发现，学习过音乐的学生大脑对声音更为灵敏，语言能力也更强。儿时的乐器，现在还在坚持吗？ 谁会发现欲望的故事就在自己脚畔，清晨睡在静止线，直到过了天，电影已散场，心还在飘荡，赴人们身与兰花，尽头面上的离愁，谁会抬头看一眼那些心期盼的目光，捉不到的高楼大厦在暮色中泛黄，平淡暂时孤单的生命摇摇又晃晃，我的日子在等谁听见呢，我的哀求想跟谁说说，该怎么装满在心里呢，我的快乐永远能分享吗，总是渴望有快乐的力量，总是渴望能一觉到天亮，总是等待日出那道寂寞之光，在等谁听见啊，我的哀愁想跟谁说说，我的愤怒终埋在心底吗，我的快乐永远能分享吗，总是渴望有快乐的力量，总是渴望能一觉到天亮，总是等待日出以后，这世界还会有全新的模样，我们都在喧哗里沉默过，我们都在狂欢里失落过，我们都为某个人努力过，我们都曾软弱心放弃过，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最后我们一点点蜕变了，在生命中守护我们永远保持的寂寞的光亮，

小朋友，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卿卿我我难长久，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真真假假怨人生，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 要求37名参试者每天喝500毫升的橙汁，坚持八周，然后呢分别测量他们的记忆力、大脑的反应时间，结果发现呢，参试者的记忆力和大脑反应时间提高了近10%之多。研究人员表示啊，柑橘类的水果当中含有类黄酮，可以通过刺激海马体的信号通路来改善大脑功能。一杯橙汁激活大脑，来一杯干 吧。闭着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散满了星星，等几颗落地，我飞行，当你追我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醒。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把悬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醒。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把悬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现在社会当中呢，我们每天都会盯着电子屏幕，但是老看电子屏当心变傻，上班路上低头阅读，下班忙着手机聊天，睡前不忘刷刷 APP， 你是这样的低头族吗？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呢，可能会影响你的思维。美国研究表明，使用平板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人更关注细节而忽略大局，长期以往呢，会影响抽象思维，甚至降低智商。害怕吗？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最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梦醒，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分享一个健康小常识，薏米煮水祛湿。中医认为呢，薏米有清热利湿的作用，最佳做法呢是煮汤喝，将薏米浸泡3到5个小时，然后用3倍的水大火煮开，10分钟后移入电饭煲当中继续煮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除了喝薏米水呢，炒薏米也是不错的吃法。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气，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接下来为你推荐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叫做《南屏晚钟》。他一开口一唱歌，你会发现原来温柔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一起来听到蔡淳佳带来《南屏晚钟》。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心中，只看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心中，只听到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我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吹要吹醒我相思梦，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梦什么样，我走出了匆匆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伴随恋爱的冲动，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时光倒流，深秋雨中，月色多么温柔，让拥抱你不透风，连笑容都与众不同，都笑我眼

真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放上太重心太算无力承担，就算现在依然烦恼心事乱，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爱太累梦太烂没有答案，难道不能坦白着放声哭喊，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很 接下来听歌，庾澄庆带来《勇气》。这首歌编曲的善变、突破和创意，在《勇气》里可以用力的享受。进副歌前的悠扬的笛声，巧妙极了。一起来听到庾澄庆带来《勇气》。 你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没心说服自己，只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敢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却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可以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 就是怎么办法，一路也没马尾来了。 When I was down, when I was hurt, you came to lift me up. Life is a dream, and love and joy. Oh yeah, I think I must be my user. When I was down, bitter, drier, you came to lift me up. Get high, so high, so high. Oh, ah, oh, ah, oh. The feeling so get high, so high, so high. 在月光下